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欢迎收听我们的空中曲院。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欣赏铁片大鼓，先请听王美辰先生的高足哈，姚雪芬演唱的传统曲目《玉堂春》。 老鸨他急急忙 忘了脸啊，从上午只顾到了那日落黄昏，行囊啊，还有一个大包裹，里外还有写个三岁的纹银啊，夹起一伤寒啊，身染了重病，无奈何关王庙前去七审。三爷问哟，三个多月没见过你，为何受了贫？那王三公子从头至尾对着妈妈细说了一遍，金妈妈犹豫，要不我的三爷尊，我的那位王三爷呀，你在庙里呀，你把我们等，我回去禀知你的那位堂春。金妈妈回到院中，对着三姑娘说了一遍，祸疼巧计，假说是到关王庙前去拜神，明去上关王庙烧香了我心愿，暗与那公子去送寒飞烟，日落西山呐、啊，他跟着金妈妈他们。说了个地呀，一夜无话呀，就到了清晨。家人吓笑笑，狼眼下看见公子有情的人哦，他二人在庙中重逢见着面，抱头相哭，彼此的伤心。那位小家人哦，亲赠与公子啊纹银三百，劝你及早的回转那家门，我可劝你呀、啊， 初读诗书啊，你进京去赶考，但愿你得中回来，你可不要变心。他二人在庙中明过誓言，男不娶妻，女不嫁人。日落西山呐、啊，他们两下里分了手了，浪打鸳鸯啊，就两离分。金陵府身兼夫妇都给他提亲，千金小姐给我不要，难说那好心的玉堂春，三年头上就开了考场，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公子在大街他私自密访，好心眼的人上前就把这位妈妈来问，问你们家的三姑娘玉堂春的那位妈妈可就说，自从那一年您的走后，我们家的姑娘好像失了魂，饭不爱吃那茶也懒得饮，茶饭懒得咽不沾她的嘴唇，来了客叫他陪酒他不陪酒，买他出水他说永不嫁人，弄了个我们老板是一路将他卖，他卖于沈红做的妾身，我就听见说卖在山西洪洞县，后来的事情我全部不真，那公子他 刚才是姚雪芬演唱的铁片大鼓玉堂春，玉堂春这个故事呢还有下文呢，接下来呢就请您接着欣赏，这是一段魏喜奎先生演唱的玉堂春。应该说姚雪芬和魏喜奎先生演唱的虽然都是铁片大鼓，但是呢味道不一样，魏喜奎先生演唱的这个呢应该说更偏于一点北京铁片的这感觉吧，这样我们在今天这期铁片大鼓的专辑当中呢您就把京津两地的这个铁片的味道啊都听一个全。 我今天定要啊神死啊，我要看一看啊，看一看啊苏三女她是何人，嘿那是不是那玉堂春，怎么这位那大人好像我们那位有情的人，是公子就该呀降罗人，可是又一想这王法律条啊不容情啊，低头想你这玉堂春竟敢冲撞大人的官会，来呀与我动刑。王景龙座上说道，二位大人，想这世界以上同名同姓倒也有之，容他慢慢的讲来。 是。南北二司说道，苏三， 既是大人不怪罪于你，你还不朝上回话。苏三女跪爬半步，叩尊二位大人容禀讲。接脚下的 是那男不娶妻女不嫁人，奴赠他的文银啊300两，奉劝那位王公子他回了故林。自从那位王公子啊他走之后，您说小 刚才是魏喜奎先生演唱的《铁片大鼓玉堂春》。魏喜奎先生当年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呢，曾经跟王美辰先生学习过，应该说也是得到了王美辰先生的真传，所以他的这个北京铁片当中的这个天津铁片的那种醋溜味儿啊，还是很明显的有一些哈、啊。我想大家从刚才这个唱段当中都能够欣赏到。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个天津的铁片，这是一段姚雪芬演唱的传统曲目《神话故事》哈，《太公卖面》。 有心要这范阳啊，住的家等，太公他万般无奈，我把朱阳一起放。 马一钻，头上别了一根那两两钉，上身穿一件那破布蓝袄，上边的补丁全都落着补丁啊，灯笼的裤子遮不住体，差不夜的破鞋就在他的足下蹬，无奈何压得高高成了足有一两五，不开眼的那拼婆呀又把他的外面撑啊，纵然是两个人来争宠，猛听得呀这马破乱铃响连声，若要问来的这是哪一个，那位武成王啊，黄飞虎叫军场内检验兵，马跑如飞呀急似箭，马蹄儿绊倒了他的冤龙绳，太公他低头一瞧死了白面，由不得呀这一人一人我得有把这个气声，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他又是个王爷我惹他不轻，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耐了吧，猫腰低头我苦用功，纵然是太公他猫腰错面，有只见呀这些个前天呀这刮了一阵大风，大风刮了那三四阵啊，白面刮了一个影无踪，仰面朝天我长叹一口气，你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树上的乌鸦在哪儿出宫啊，拉了姜太公一嘴是肉，招惹的太公他犯肚子硬，猫要拾起来砖头快，砖头上趴的一个虎背冲，原来是个蝎子蛰了他的手，摔了一个手腕子直嚷疼，疼不疼的把环上往上打，没打的乌鸦他打着了马蜂，您说这个马蜂它坏不坏，把他脑袋折了一个乌眼青，折的这位太公他就往西跑，西墙上钉了一个枣胡耳钉，只听着嗖啪叫一声响，把他脑袋撞了一个大窟窿哦，捂着一个脑袋往后倒退，一脚退进了那臭屎坑后，闹了姜太公一身屎哦，招了一群那绿豆蝇，这位太公说今天八成我活也活不了了，步步而走的都是往死城，他上了那御车辇，文王被拉着黄蓉绳，要拉了他的八百个单着八户，文王回头我问先生，我拉了你的八百个单着八户，你保我的江山多少冬，这位太公说你拉了我的八百个单着八户，我保你江山八百领着八洞，那位文王说拉你一步你保一载，我把你拉着就在西岐城，太公他忙摆手说不中用，过去的方法儿了咱们算是的不 好，刚才是姚雪芬演唱的铁牌大鼓太公卖面，我们欣赏过了京津两地的三段传统活之后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新作品，姚雪芬演唱的铁牌大鼓局长祝愿。 老局长的心情很 不好。季开良听罢护士的介绍，心想事态竟如此炎凉。在两个月前，老局长还未隐退离休，腿部擦破一点皮，人们就前呼后拥送进医院，探望慰问的人是川流不息，而今天却如此冷落，难道是因为他离休？就这样人走茶凉吗？季开良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新点子，征得医院的同意，头裹绷带就住进了病房。新局长住院的消息马上就传出去了。这时新老局长正在讲话，吱扭扭，门声响，有人走进房。这个人两两多生，太乙的肥胖，脑袋脖子一般粗，头发油油光。开门时，开门时他从来都不用手，全凭着高高凸起他的那个大肚腩。他本是供销科的党副科长，对上其他从来都是一副热心肠啊。一清早听说局长出了车祸，想那个第一名走进病房，为的是给新局长留下个好印象，手提着那大包小包，前额前左右那一大筐啊。局长啊，马路上的拖拉机太乙的忙着，竟是您都不幸负了重伤。依我想，一定是流了不少血。看您这脸色苍白，还透着红，流血过多呀，需要营养。写个水果请您品尝。前几天我出差广州深圳，这还有海南岛，带来了广州的蜜柑，海南岛的香蕉，还有这法国进口的巧克力糖，橘子香蕉有大量的生酥，巧克力增热补血，使体力增强啊。运动员比赛还都吃巧克力，中国女排得冠军全靠这补糖。一转脸他突然看见了老局长。 哟，老局长您也在住院呢。 这个如果倘若万一您也需要的话，多多少少的您也尝一尝。老局长冷笑一声，没有讲。新局长他故意没然，笑脸高扬。如此周到，不愧是供销战线一位智囊。 不过这东西不成敬意，请笑纳，请您笑纳。 王科长刚走，又来了刘经理。刘经理他落落大方，没带水果也没带糖，像一个海外华侨，又像港商。局长啊，我今天晚到一步，请您原谅。王科长抢了第一，他腿快腿个长。不过说着话，他往皮包里怎么一伸手，掏出来两个纸盒，半尺多长，这一盒人参鹿茸，高级的滋补品，这一盒燕窝银耳，满满当当。刘经理，这么贵重的东西至少也得上百元吧。太微薄了，不好意思。新局长还要啊拿货粮，刘经理他转身那就走出了病房。老局长耳闻不得眼前的坏现象，心里边暗暗批评，气开了。小季呀，你年纪轻轻的刚当了局长，收受领物视若平常，你可太荒唐。想当初你一尘不染，谁不夸奖？都说你是忠诚大气的一块好钢。非说你的地位变了，思想也变了。好，刚才服食生锈也不反常。这一边老局长他沉思默想，那一边新局长接待了更安忙。这时候，看望新局长的人都排上了队了。顺楼梯往下排，一直排到了马路上。我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啊，病房内辛劳两位局长，俩局长两种处境两样的心肠。这一边老局长那怒火往上撞，宾客另有主张，他转身轻轻叫了声老局长，说出来那两句话令人费思量。水浒传倒有那一百单八将，我今天接待你可是一百零八桩。常言道那好戏全压场，这出戏我您唱完您可不要忙。当时他手拨电话接通了办公室，不大会儿四个小伙子走进病房，一个个手拿着那大麻袋呀，还有两副那大开光。小伙子爱说话呀，眼瞧着局长挤开了，局长您 王堂讲，人生路容燕窝银耳，中西糕点罐头成香，橘子菠萝香蕉苹果板鸭火腿腊肉香肠，一样两样三样货，足有了几十样，装满了四大麻袋两台锅，要是把这些东西摆在那货架上，笑声脸若冰霜，不多时这些礼品全都拉走，新局长告别了老局长，迈步出病房，临走时头上的绷带全解下，头上边根本就看不见上，老局长一时懵懂眼发愣，他这是唱的没出叫人们的慌。 第二天商业局召开了茶话会，地点就在那小礼堂，桌子上堆放的木鼎几十样，五官拉着十四辆人正飘香，到会的人你看我来我看你，议论纷纷说短道长，这个说新局长当上任的就请客，抹一抹咱的嘴巴给个甜头尝，那个说既开粮可是改革闯江，他大公无私品的优良，在这时新局长把话讲，红脸的声音震荡一场，同志们老局长住院半月没人去探望，我住院才一天的礼物几大筐，论贡献和威信我怎比老局长，这是什么问题请同志们去思量，今天也算是个礼品展览会，看完后原不奉还并不损伤，今天我也赠送大家一件礼物，一共是两句话表表衷肠，第一句那党风要不正有负民望，第二句是自尊自爱自重自强，在这时会场之内掌声响，原来是老局长你出现在了堂，老局长上前拉住了新局长，两颗心紧贴一起闪亮发光，这就是局长众愿点起了一把火， 刚才是姚雪芬演唱的一段铁片大鼓的新作品《局长住院》。那我们今天的铁片大鼓专辑呢，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光临我们的空中曲院。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